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， 经典969精英都爱听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教育部印发了紧急的通知，要求制定预防学生沉迷网络工作制度，加强午间课后等时段的管理，规范学生使用手机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通知，要求民办的技工院校和民办培训机构名称不得冠以中国、中华、全国、国家、中央等字样。五月即将发射的嫦娥四号中继星最近正式命名为鹊桥。据悉，嫦娥四号探测器将于年底前后登月。国务院日前明确，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下月起实现零关税，专家估算进口抗癌药价格有望降价20%。国家版权局最近表示，网络音乐的侵权盗版行为得到有效的遏制，去年网络版权值超6000亿，付费占比过半。国家知识产权局最近表示，我国商标审查的周期今年将缩短到6个月，明年将缩短到5个月，到2020年将缩短到4个月。2017中国好书推选结果最近正式揭晓，诗的八堂课、遥远的向日葵地等29本书获得奖项。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。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。 看一看

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 像风云的善变，相许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的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办最近印发了2018政务公开工作要点，要求围绕重点领域主动加大公开力度，首次提出制定地方政务债务信息公开办法。嫦娥四号中继星最近正式命名为鹊桥，将于5月发射，这是世界首颗地球和月球之间的专用中继通信卫星。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了数据显示，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90275亿元，实际增长了8.1%，市场持续活跃。国家知识产权局最近介绍，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的申请量超过了138万件，连续7年位居世界首位，国际专利申请受理超50000件，居全球第二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近公布，一季度全国社会物流的总额为62.4万亿元，同比增长了7.2%。教育部印发通知，要求制定预防学生沉迷网络工作的制度，规范学生使用手机。财政部最近发文，要加强会计的诚信建设，明确严重失信的会计人员将被列入黑名单。 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，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怀已更改，我还拥有你的爱，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第一声喝彩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，经过多少失败， 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经过多少次孤单，听过多少声喝彩，我的眼泪还是会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 有人的生命注定属于舞台，享受镁光灯，享受掌声响起的时刻。这首歌是来自于卢娥文的《掌声响起》。说到莫文蔚改编的经典民歌《茉莉花》，这首歌收录在专辑《回味》当中。专辑的名字正是表达了希望让大家回味美好的往昔，而这张专辑都是以翻唱经典为主，除了打起手鼓唱起歌，还重新演绎了金嗓子周璇的《月圆花好》，王洛宾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还有接下来马上为你带来的经典歌曲《茉莉花》，来自于莫文蔚。 No.

好的，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，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今天呢，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，你觉得最酷的车标啊是什么？车标呢是各个汽车品牌的标志了，那主要用于车辆的识别。这些标志呢，往往成为汽车企业的代表。其实呢，对于每一个车企来说啊，每一辆车标都有着特殊的含义。那今天呢，泽林来和你聊一聊，你觉得最酷的车标是什么？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啊，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，回复关键字车标，在页面下方留言来说一说你觉得最酷的车标是什么呢？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。 知道他苦苦的。